若望末世录第十六章，我听见由殿里发出一个大声音，向那七位天使说：“你们去，把那满城天主易怒的七个鱼倒在地上。”第一位天使便去，把他的鱼倒在地上，遂在那些带有兽印和朝拜兽像的人身上生出了一种恶毒而剧痛的疮。第二位天使把他的鱼倒在海里，海水就变成好似死人的血，因而海中的一切活物都死了。第三位天使把他的鱼倒在河流和水泉上，水就变成了血。那时我听见掌管水的天使说：“今在和昔在的圣善者，你这样惩罚真是公义，因为他们曾清流了圣徒和先知们的血，你如今给他们血喝，这是他们应得的。”我又听见从祭坛有声音说：“是的，上主，全能的天主，你的惩罚真实而公义。”第四位天使把他的鱼倒在太阳上，致使太阳以烈火炙烤世人，世人因被巨热所炙烤，便亵渎掌管这些灾祸的天主的名号，没有悔改，将光荣归于天主。第五位天使把他的鱼倒在那兽座上，他的王国就陷入黑暗，人痛苦地咬自己的舌头，他们因自己的痛苦和疮痍便亵渎天上的天主，没有悔改自己的行为。第六位天使把他的鱼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中，河水就干固了，喂给那些由日出之地要来的诸王准备一条道路。我又看见从龙口、兽口和假先知口中出来了三个不洁的神，状如青蛙，他们是邪魔之神，施行奇迹往全世界的诸王那里去，召集他们为在全能天主的那伟大日子上交战。看，我来有如盗贼一样，那醒着并保持自己的衣服，不至于赤身行走而叫人看见自己的耻辱的，才是有福的。那三个神就把诸王聚集到一个地方，那地方希伯来文叫阿玛格东。第七位天使把他的鱼倒在空气中，于是就由殿里从宝座那里发出了一个巨大的声音说：“成了。”遂有闪电、响声和雷霆，又发生了大地震，是自从在地上有人类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大的地震。那大城分裂为三段，义民的城也都倾覆了。天主想起了那伟大的巴比伦，遂递给他那盛满天主烈怒的酒杯。各岛屿都消失了，诸山岭也不见了，又有像塔冷通般的大冰雹从天上落在世人的身上。世人因冰雹的灾祸便亵渎天主，因为那灾祸太惨重了。